咗卅幾年先揾到呢度啦。 著書只為度量衡， 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。係台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。 各位观众、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、收听《玉文踢爆之说文解字》。今集的主题是韬光养晦。韬呢有按内柔化、隐藏的意思，光就代表锋芒、外露的锐气，亦都可以引申成为突出的外露的才华同埋能力、荣誉等等。韬光的意思就是收敛光芒，晦者暗也，比如隐居或者有修身养性、隐退待时的意思。韬光养晦四个字的出处就是《诗经》有尊养时晦的记载，《旧唐书》的《孙中记》遇事韬晦，群居游处，未尝有言。到了南朝梁代的超名文选萧统所写的《静节先生集咀》里面，在个咀里面有一句《圣人韬光，贤人顿世》。宋史的《邢恕传》亦都有《养晦以待时》的讲法。韬光养晦这四个字作为成语的使用，是建于清朝末年一位实业家、思想家郑观应先生遁迹澳门，写了一本《盛世危言》的书。在其中的字序里面有一句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：自顾年老才用，操之亦理，亦急以独善潜修，韬光养晦。之前呢亦都有纪晓岚在他的《月眉草堂笔记鸾阳萧夏录》里面写了：果为隐者，方韬光晦迹之笔下，安得之名。清代的小说家余万春的《荡寇志》，即是《逐水浒传》第76回，有一句：言疾幽怪老夫说，似你这般韬光，是收敛光芒，怀才不露。韬光养晦即是收敛自己的光芒，好好隐居自修，等到你的修为和定力足够的时候，你才开始济世。韬光养晦即是低调做人，它是有利冷静观察、慎密思考、谋划未来，这是一种战略行为的模式。韬光养晦的思想又适用于困境或者逆境之中，亦都適用於成功或者勝利之時。韬光養晦就唔係等於無所作為，韬光養晦係一種對自己嘅完善同埋反省。最近兩年，港共政權暴政禍港，青年蛙變抗爭到底，梁匪陣營、林賊鄭月娥對於北京匪共政權逢迎拍托，絕勇曬詞，不惜與民為敵，扣陷羅織重罪，將一個又一個的大好青年送入監牢，奪喪香港的生機。在這個形勢比人強、極權當道、人心涣散的時候，我成青年應該韬光養晦，靜待時機，千祈不可逞匹夫之勇，作無謂的犧牲。多謝各位收睇、收聽本節目，下集再見。